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31省区市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上海3例，江苏1例。河南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作出提示，美国拉拢东南亚，恶华图谋难得逞。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在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21号的0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近日职场性骚扰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糟粕酒局文化下，借对员工劝酒和敬酒夹杂言语肢体行为，是否会构成性骚扰呢？公安机关经过调查以后，没有认定性骚扰行为的，法院是否一定认为不存在性骚扰？本周的法治热点，我们来结合怀柔法院二中院的相关调研来说一说这个话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遇到了这种糟粕酒局文化下的这些行为，那是否就是遇到了性骚扰呢？法律上对于性骚扰是怎么来规定和界定的？ 北京怀柔法院呢，近期对北京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在2018年到今年7月间，北京法院是共受理性骚扰的相关民事案件达到了148件。那么其中呢，发生于职场的案件达到了36件，那么占比我们看达到了近1/4哈。那么法院通过调研发现呢，部分案件的骚扰者就是借助与同事客户之间的酒局对女性进行劝酒、敬酒，那么其中呢夹杂着言语这个肢体骚扰的。那么法院也指出呢，这种糟粕的酒局文化是极易助推职场性骚扰的发生的。那么当前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违背他人的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那么受害者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承担这个性骚扰的民事责任，也不就是要求一定要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么只要是这个行为引起了他人心理上、精神上的不适、反感，甚至焦虑、抑郁，那么被侵犯者都是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主持人， 那公安机关和法院对于性骚扰行为的认定会不一样吗？ 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认定结果。那么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这个证明标准高于民事案件而引发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呢，是要求定罪的这个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并且足以达到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呢，往往是一种高度概然性，就是指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之后，认为待证的事实存在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对事实进行一个认定。我们也看到，在一起这个酒店的后厨员工状告厨师长性骚扰的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中呢，这个后厨的员工呢称这个厨师长长期对他进行摸手、摸屁股、露肩膀、摸肩膀等等的这个骚扰行为，造成他焦虑、抑郁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因此呢状告到法院，要求这个厨师长进行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赔偿。那么厨师长虽然对这个情况进行了否认，但是法院发现呢，这两个人曾经报警到派出所做过相关的询问笔录。那么厨师长呢，曾经写过不再与这位员工有工作之外的任何接触的这样一个保证书。那么其他同事的证言呢，也能够证明这位厨师长平时的确聊天的过程当中爱开一些黄段子，并且会讲一些过重的玩笑。那么在庭审过程中呢，这位厨师长也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认可。最终呢，法院推定厨师长的行为侵犯了员工的人格尊严，酌定进行了5000元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样一个赔偿。那么就可见哈， 法官通过证据的审查加合理的推断的这种方式来认定事实，能够让行为人承担责任，可以对骚扰者进行惩戒，那么也会对这个受害者予以一定的这个抚慰。但是呢，对于今后的这个预防和避免性骚扰的发生，法院其实还是提示大家，如果面临的这样的情况，还是一定要表明自己明确拒绝骚扰行为的这样一种态度。如果发生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也要注意这个证据的留存。同时呢，工作单位也还是应当落实好现在民法典的规定，建立性骚扰的这种预防的机制，杜绝酒局文化和潜规则等不良风气。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王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昨天的零到二十四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4例，上海3例，江苏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当前到24号，我国自西向东的将会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其中在四川盆地和河南的降雨最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和720的河南暴雨相比呢，此次降雨在强度和成因上都有所不同。这次降雨过程是移动性的，不会重现此前降雨的盘桓不前，因此累计雨量不会特别的极端。不过张涛也提示，这次累计雨量虽然说不会特别极端，但是此次降雨的区域和前期暴雨的受灾地区重叠，仍然可能给河南带来非常大的不利影响，建议还是要提前做好防汛排涝和应急处置准备。国家网信办、发改委等五部委近日发布了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规定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国内的第一个汽车数据的安全法规，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做出了全面的保护。详细情况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新规明确，汽车数据坚持车内处理原则，除非确有必要不向车外提供。另外，除非驾驶人自主设定，每次驾驶时默认设定为不收集状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浪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武峰介绍，个人信息收集有三大原则。 第一个是明确告知，第二个要征得当事人同意，第三一个匿名化要求，要把能够识别到特定人的这种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匿名化。 新规将车辆行踪轨迹、音视频、图像等归为敏感个人信息，收集之前必须通过用户手册、车载显示面板、语音等显著方式告知必要性和对个人的影响，并且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武峰介绍，车主还可以随时反悔。 如果要求删除的，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在10个工作日之内删除，也是把主动权和决定权赋予了个人主体。我只要提出这个要求，你就得要无条件的删除。 中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对于最为敏感的信息，还限定了严格的数据使用目的。 搜集指纹、声纹、人脸、心率等生物特征信息，确保精度的原则就是具有增强行车安全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能够搜集，没有必要不允许随便的搜集。 另外，新规明确军事管理区等地理信息、车辆流量、充电网运行等都属于重要数据。汽车分析师张翔介绍，涉及主体超过10万人的个人信息也首次纳入重要数据的范围。 如果保有量达到10万以后，它就会形成大数据分析的这么一个门槛，这个车企就有能力做出很多的分析结果，就要求车企把数据管理方法向政府报备，保证这些数据安全的使用。 另外，重要数据应当依法在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相关部门的安全评估。新规是国内第一个汽车数据安全法规，10月1号实施之后，将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再来关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于今天开启东南亚之行，到访新加坡和越南，他将呢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出访亚洲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这也是首位访问了越南的美国副总统。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高官近期接连访问东南亚，试图拉拢这些国家形成恶华的包围圈，共同对抗中国，但是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的如意算盘将落空。

北京新闻广播。